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星期五的光明頂，我們又跟陶先生越洋通話。喂，咁但係今日講起呢一個嘅即係成個話題之前呢，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呢其實就香港嗰個感染染疫嘅數字呢，其實就已經低咗好多㗎啦，睇起上嚟呢我哋就成功在望。咁根據林太今日嘅說法呢，今日確診人數呢係946人。咁大家亦都可能記一記呢，就係我哋喺台灣有一位嘅 KOL 呢講到明啦，就係如果喺4月20號呢確診數字跌低個三位數，香港大學就攞到100万嘅呢一個捐款啦，咁啊真係先向呢個 KOL 多謝一下啊，我哋香港大學而家籌款呢都幾咁困難啊，多咗一位100万嘅籌款，疫情又好咗啊，今日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點啊陶生，我哋疫情如何啊？係咦，你陶生嗰度嘎嘎聲喎，不過唔緊要，嗱講埋落去啦。咁其實呢，其實喺香港疫情嘅時候呢，就唔單止即係今日嗰個人數少咗㗎。其實呢喺早幾日嘅時候呢，李家超都發表咗講話，究竟未來嗰個嘅抗疫嘅狀況或者嗰個抗疫嘅方法呢係做啲乜嘢㗎。咁睇返啦，其實幾日之前呢就講過啦，就話呢個通關最為重要，香港嘅抗疫政策呢一定要接連國家。咦，點呀陶生？ 唉，呢件梗係好事啦，我聽到之後非常之鼓舞啊。因為呢李家超特首呢終於捉到個重點啊，係咪呢個呢亦都係梁振英呢曾經提出過，喺香港呢七日封城全民核檢酸呢是毫无困难的。是吧，这个当然要紧贴国家啦。现在国家呢在中国呢在这个上海呢做这个动态清零的试点非常之成功啊，是吧，就展现了很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啦，举世瞩目啦，是吧，咁呢个呢亦都标志住呢个叫中国的抗疫模式一定会击败西方的所谓这个叫做与病毒共存啦，啊，这样嘢呢既然是咁好咁成功，冇理由你在香港呢仲行英国嗰种呢叫做与病毒共存㗎嘛，係咪，咁所以李家超特首上到位之后呢，这个是佢当前急务嚟㗎，係咪，就不妨参考梁振英团队呢提出嗰个封城嘅嗰个计划，係咪，因为而家听讲人各方面俾緊政纲俾佢㗎嘛，喂緊嗰啲 policy 俾佢嘛，係咪，係咪，咁呢就我本人啊，我諗光明頂嘅商台啊，一定無限支持啦，我第一日都已經講咗啦，千祈唔好以為英國佬放個屁係香㗎嘛，你要堅持返行自己條路㗎嘛，要有制度自信㗎嘛，係咪，係咪，係咁唱衰自己又話咩动态清零啲死梗啊咩呢啲咁嘢，呢啲啦即係难怪就有人话如果你再喺度讨论呢啲嘢就係违反国安法㗎啦，係咪，所以非我听到呢终于今次搵啱人啊，搵啱人。 喂，但係即係如果讲开上海呢个清零嘅做法，咁当然啦，你从呢一个死亡率，其实呢排虽然即係上海染疫数字好多，但係个死亡率呢就相当之低。喂，不过咁样喎，当地啲居民呢都叫苦连天喎，早两日啲新闻出嚟又话将啲居民撤走变成一个临时方舱，搞到又 有警民冲突。今日仲惨添，今日系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諗住要唱国歌，但上海就已经禁咗第一句国歌唔俾唱。喂，得唔得 㗎？我咪你呢啲咁嘅假消息必要听返嚟㗎。喺中国唔准唱过中国国歌，你係咪听咗中央情报局放嗰啲假料呀？ 俾唱嘅，但係唔知点解。 我承认㗎，喂你喺上海你见过咩？咪你见过咩？ 未 必人眼见到啊。 喂，但微信出唔到喎，而家微博揿唔到。 咩微信啊，微信出唔到，可能故障，可能係外国势力入啲木马嘢去破坏啫。 微信出唔到，等于系中国喺上海喺大陆禁唱中国国歌咩？系咪？ 系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喂，咁香港即系我唔知啦。咁但系喂，香港人又好啊，或者内地都好，点评价呢一场上海嘅即系抗疫嘅工作咧？喂，我哋见到而家喺Economist 近排都出咗新一期嘅广告咧，都系讲紧上海呢个封城策略。美国嘅报纸咧都系讲紧上海封城造成好大嘅经济损失。喂，睇嚟呢个咁样嘅封城策略唔得噶噃，我哋真系咁样建议啊？ 喂，呢啲你头先引述嗰啲系英美报纸同埋传媒啊，系嘛？佢哋话唔得啊嘛，佢哋话唔得咪即系得咯？你香港行国安法啊，喂 ，Economist 啊，美国嗰啲报刊咪有一张话得咩？有一张话好咪而家咪几点？系咪啊？系嘛？所以咧，你哋咧要转一副大脑，你哋香港啊，你哋呢班精英啊，你知唔知啊？你唔好下下咧，仲样样嘢以呢个叫英国经济学人啊，美国纽约时报啊，系一个咧判断嘅标准啊。要听我你哋嘅特首李家超啊，系咪？跟住佢讲乜嘢，同埋咧，你要同李家超特首嘅步调一致 ，OK？ 嗯， 啊，呢、這个又上边讲咗啦，呢、這个叫坚持动态清零，呢、這个系最大嘅政治 ，OK？ 知唔知啊？ 嗯。 你喺呢个既然系呢个叫最大嘅政治，你就要跟全香港要团结喺李家超特首嘅周围，包括嗰啲同佢提过名啊、站过台嗰啲地产商。OK， 你准备咧未来三个月咧系全力投入、全力支持李家超领导之下特区嘅动态清零，甚至系全民核检酸，同埋咧呢一个封城啊呢啲措施，就系咁简单啦。唔好问咁多，唔好讲咁多，鬼佬点讲啱唔啱？外国嘅月亮唔系圆嘅，明唔明？同埋英国嘅生活好惨嘅，嚟到一定中招嘅，系咪？所以千祈唔好过嚟英国，嚟到二等公民啊，种族歧视啊，俾鬼佬踢啰柚啊，等等，嗰种惨法咧系不足外人所道，系嘛？所以咧留翻喺香港咧，呢、這个系最佳嘅选择，系咪？ 喂，我哋留返喺香港还留返喺香港啊，但係日本都就嚟通关，跟住外面又就嚟去得旅行。咁但係李家超个贴文呢，佢係有啲令我觉得有啲尴尬㗎喇。佢说法全文嘅咩呢？好短嘅啫。我认为和内地通关最重要，我们的抗疫策略一定要连接国家。咁但係如果要连接国家嘅话，喂，咁即係 连接咪贴住啊，佢话要贴住啊。 係啦。 贴住咪即係话行大陆嗰隻动态清零囉。哇，而家咁样我等唔切啦，出七一仲有几耐，仲有成两个半月喎，喂，好有排等喎。所以我话喂，你一早都讲咗，喂，你林郑要挨到六月三十号。然后佢喺度搞紧小动作，每日报咧就话嗰啲确诊一路低。嗱，正如我哋光明顶早两个月讲过啦，系、嘛？林郑啊，可以叫做动态清零噶嘛，清即系称之为零啊嘛，你可以改噶嘛，嗰啲 number 知唔知啊？六合彩，你而家信佢咩？分分钟你自己喺里边教个机关嗰啲咁嘅。赌场嗰啲波仔啊，跳下跳下，下边有嚿涉石噶嘛，冇人叫你报9300宗噶嘛，你报930宗都得噶嘛，系嘛？要提防有一啲人咧，而家喺度啊，将嗰个确诊数字刻意揿低，嚟到咧系为下一任特首啊，呢、這个叫动态清零咧，系布置地雷啊，知唔知啊？ 喂，但系头先你讲我贴住国家，我嗰个做法真系啱啦。佢个讲法咧就系话，内地通关好重要，嗰、那个抗疫策略要贴住国家。但纵然系咁咧，最后一个有最恐怖的地方喺边咧，就话喺外国接轨同埋内地接轨中间，哪一个结果最重要呢？佢覺得係同內地通關最重要，咁即係其實如果用翻過往三年啊兩三年嘅做法，喂，我哋唔單止唔封，我哋唔單止係即係冇得共存或者去日本旅行，我哋分分鐘係比而家仲嚴格㗎喎，即係 嗱，所以咧你要睇到林鄭咧就將嗰個翻嚟醫院強制隔離咧就由14日減到7日， 嗯。 咁呢为咗要证明呢个降低呀呢个外国返嚟嘅措施係啱啊，佢嗰条数一定要呢 accordingly 係配合呢係会下跌。係咪呢个我哋光明顶早过一个月又讲中， 我话从此一定会越嚟越低，再加埋好多香港人非常之精，确诊咗就唔会申报，系咪？ 嗯， 唔报啦 ，Felipe 咧三几日流下鼻水咁就好翻，咁咪即系冇咯，系嘛？ 嗯， 即系冇确诊咯，系咪啊？咁所以咧一路跌咧系呢个趋势咧系好正常，咁一路跌啦，咁啊林郑。臨走啦，咪應該會將嗰個七日咧，可能減至三日啦，甚至零。咁而家就由李家超加翻上去十四日，乃至到二十八日咯，啱唔啱啊？ 係， 係嘛？即係肥棒臨走嗰陣時啊，都廢除好多殖民地時代不合理嘅法例噶嘛，係咪？ 哦，所以到董三年代就突然間直通車冇咗，要搞翻個臨立會。 係啦，一係咧就玩另外一隻。就是臨走咧，就吹翻大佢，就俾咗哇，變咗到99,300宗，係嘛？六月廿幾號嗰陣時候就等下一任特首嚟到接手，係咪？嗱，呢啲我係覺得咁啊，今又話成日話我討厭政治啊，你哋啲人又唔中意聽，咁今晚係講政治啦，呢啲就政治啊。系嘛？知唔知啊？傻仔，知唔知啊？ 真系，而家见到嗰个情况，真系变咗傻仔啦！我哋广告翻嚟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唉，真系陶生咧，真系好讲唔讲又讲上海。你知唔知啊，陶生你啊，你第一集讲咗星期一啊，讲咗上海封城做得好咧，我就收咗好多听众网友咧，就 keep 住 message 我哋，究竟上海发生咗啲咩事？嗱，早几日有一单，就系上海呢个张江立士国际社区人才公寓咧，就俾人征用咗做呢一个隔离点，即系临时方舱，就将现有嘅租户咧就掹走，然后就运啲病人入嚟。但系呢件事件咧就造成咗好大嘅警民冲突啦，有啲阿婆就俾人拉咗揿喺地上面俾警察打啦，甚至乎早两日啊，就有一啲嘅所谓大白褂呢啲咁样嘅做检疫嘅人员咧，啊竟然俾上海嘅一啲居民啊发生冲突之后咧揾刀斩啊！喂，逃生上海呢个情况，喂真系唔系睇到咁好嘅咋？ 嗱，如果你真系发现呢啲着白衫嘅国家公职人员，遭到一啲暴徒用刀斩咧，呢、這个就唔简单啦。 嗯， 系嘛？呢个咧，我哋一定要支持上海嘅警察公安咧，系平暴啦，啱唔啱啊？喂，呢啲咧，竟然人哋国家人员帮你去核酸检疫维持秩序，你仲用刀斩人咧？啊，呢啲咧一定系外国势力咧喺上海咧暗中派钱啊！啱唔啱啊？正如你香港早两年发生嘅事，我相信好多上海呢啲老人睇到都非常之支持香港嘅警方平暴啊，系咪啊？ 哦， 咁我哋今时梗系你哋留喺香港啲爱港爱国都应该支持啊！上海嘅公安同埋着白衫嘅国家公职人员咧，系要慎防呢一场抗疫工作变质为一场颜色革命同埋反革命暴乱。OK。一定要咧，系企喺国家同埋咧习近平总书记嗰一边，系咪？ 嗯， 啱唔啱 啊？咁所以而家要 引述嗰啲咧，再加埋你头先引述嗰啲咧，我唔知道真定假，系咪？因为而家咧香港咧系冇一张传媒有咁报道， 有啊，有一张香港01都仲系报紧上海新闻噶。 香港零一就话过系香港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啦，嗰份系香港零一咯，你敢唔敢叫佢而家再读多一次啊？系嘛？香港零一大晒啊！而家啊，真系好笑啦！咁啊，做咩信英国、信美国？点解你唔信大公文会咧？而家大公文会有冇咁卖啊？冇咪即系冇咯，系咪啊？ 嗯，明白。啊！哪怕上海警察咁样做，我谂香港市民都学识咗噶啦，要 hashtag 我支持上海警察，上海警察劲抽，系、yes, 冇错，冇错，系啦。咁同埋咧，你唔好理人哋上海咁多嘢，我已经讲咗啦，不理会，不相信， 系嘛？不理会，不相信， 唔知道，系就不知道， 唔知道，系啦。你咧，总之咧，你要全心全意支持李家超特首，采取咧系同内地贴地嘅抗疫政策，嚟到纠正林郑月娥嘅错误。OK， 知唔知啊？明唔明啊？你叫嗰啲，你叫你嗰啲智囊啊，要统一口径啊，知唔知啊？ 系而家统一口径啊，我都有啲担心，真系喂统一口径。我发觉咧，而家香港咧，唔系啲黄丝群组咧好动乱啊。我发觉近排我哋啲黄丝群组嘅朋友仔咧，个个都 hashtag 住啊，自己话我支持上海警察啊，警察止乱制暴要感恩啊。反而系啲蓝丝群组唔知系咪收得太多内地资讯，哇，个个即系咬牙切齿，系咁传呢啲咁样嘅上海假消息。我真系觉得， 如果系咁， 世界变。 如果系咁，如果系咁咧，香港嘅人要主动举报呢啲咧，系传播谣言同埋煽动仇恨中国政府嘅别有用心嘅破坏分子。OK， 嗯， 包括你啊。 点啊？又系我？ 边个传俾你啊？你点解你唔举报啊？ 诶， 有条国安热线噶嘛？系咪啊？ 咁我真係喺一啲即内地教授群组 send 出嚟，同埋喺啲香港亲中外国媒体收到嘅。 好嘅，边个教授请你呢话俾我听，你而家讲边个教授。 唔讲啦，唔讲啦。哎呀好驚啊呢啲。 唔讲啊。 唔督灰唔好啊嘛。 我而家要你讲啊。 哎呀。 唔讲即係你散播啫，咁我举报你㗎喽。你头先话大陆啲教授话俾你呢。你要披露消息是哪个先？ 我不披露，但我都支持，我們支持白衫人的，是不是先？上海白衫人我們很支持。 那就好一点，那就好一点，是 不 是？嗯。而且我劝你不要再将這些所谓的教授传给你這些谣言四围地散播，知不知道？是不 是？是是，我們不传這些谣言。喂，但是如果是這样的话呢，即是我这样说，李家超如果做了特首下一任的话，我們不单止有這些谣言问题，喂，我們是不是调返转，我們即是那個上去日本啊，去外国這些這样的即是封城的时候，我們都是无望的呢？因为现在你看到日本已经开紧开紧去 了。去 咁点 人哋开关你咩事啊？咁系咪你想去靖国神社咩？系咪扯条筋上去靖国神社？唔系咪得咯？ 好耐未 系人哋开关，人哋开关对你冇损失噶，系咪啊？ 冇， 你唔系想去靖国神社参拜啊嘛？唔系啊嘛？ 唔 而家靖国神社啲樱花开得好靓啊！听讲系咪啊？ 唔呢个真系啊！靖国神社附近嗰个城，我都系东京湾啊，东京港嚟噶嘛。 系咯，你都做，你都贴地，都做得几多功课啊？可见你啊，都心系靖国神社噃，系嘛？ 唔系，我哋心系上海。哎，如果唔系要做节目，我做逆行者，我上咗上海做义工噶啦。 啊，希望你早日成行啦。咁啊，系嘅就。 哎，唔好，我同卢颂茂一齐去嘅，可能即系嗱，佢即系去。 卢颂茂有冇上去咧？ 卢颂茂应该去武汉嗰次，去到而家武汉封完都未去到咯。 哦，系咩？哦，咁希望佢上去，希望佢上去啦，希望佢远啲啦，系嘛？ 唉，喂，但如果我哋即系咁样去做嘅时候啦，即系我哋都期望啦，即系嚟紧嗰个香港，如果要封城，一旦真系要封城啊，希望阿局啊，而家后任嘅特首候选人，喂，都俾多少少时间我哋啊，上海啲居民啊，其中一个最嬲嘅样嘢，就系明明你话封一个礼拜，而家封咗三个礼拜，屋企真系冇粮食噶嘛，咁啊，即系你谂下，我哋香港啲居民如果三个礼拜冇粮食啦，真系会乱噶。新闻翻嚟继续。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唉，一讲到呢个上海封城内地疫情啊，陶生啊 keep 住讲緊啊，要支持啊继续封城啊，点知我哋啲听众网友呢就俾咗好多资讯 message 我哋。咁啊啱啱都收到消息啦，就係夜晚嘅时候呢，西安呢就突然呢就宣布有四日做呢个临时社会面控制，啱啱呢先至係啊一月解封封城。看来呢西安都要继续封啦。咁啊加上我哋呢，其实成个光明顶嘅听众啊真係非常之国际化。 啦，上海人都有不少。阿陶生你咁样讲呢，呢排好伤佢哋心啊。係囉。食都冇得食。 咁啦我就引述文内华人明星吴尊移居上海喺个社交媒体讲㗎啦。吴尊话啦，幸好有好多朋友热心协助，还有区政府发放的蔬菜礼包。更感动的是大伯们没日没夜辛苦地为我们贡献，真是满满的感恩。OK， 阿吴尊咧感谢啦呢啲上海封城区内嘅义工，系咪令到佢哋嘅生活咧好充实？同仔女喺屋企运动啦、煮饭啦，仲有咧收拾喺文莱运嚟嘅一箱箱行李啦。跟住阿吴尊仲为上海大嗌加油添。喂，呢啲人吴尊讲，仲有蔡少芬，我哋都引述过啦，系嘛，啱唔啱？所以那上海嘅朋友啊，我真系讲啊，那非要听家书到香港啊，各种地点啊，要相信国家啦，咁晓得啦， 喂，有人转翻广东话， 系每一个千年先学噶啦，那上海啊，呢啲有事情啊，有事情嘛、啊，我唔晓得。但是国家许多人啊，这个吴尊啊，啥吴尊啊，啥个啊，蔡少芬啊，啥个，谁搞上海好啊？啊，叫叫个国党啊，国家啦、啊，下去照顾啊。所以非要听各种啊，对家许多谣言好啦。啊，我讲完啦，我好似北漏杜拉咁样咧，系为啲越南船民讲咗，即系我哋要尽公民责任，知唔知啊？ 嗯， 明唔明啊？ 头先嗰段咧，真系得啲上海听众咧听得明你讲咩？ 上海听众知噶啦，知噶啦，佢哋知道，希望发放多啲正能量啦，系咪？冇咁负面啦，啱唔啱啊？呢啲嘢学好多香港啲雷鼎明话，真系唔中意喺香港咪走咯，啱唔啱啊？等到人口啊自动调节啊，系咪下边啲人有得上位咯？事嘅必有咁多事啊！ 系咁啊，讲完上海啦，其实近排都发生咗好多即系世界大事啦。咁啊，有一件香港咧人咧都好多会知道嘅，因为好多人香港都买美股嘅。近排一件最大嘅大事系咩咧？就系 Elon Musk 喺上个礼拜度啦，收购咗呢个Twitter 好大量嘅股份，成为咗第一大嘅个体股东之后咧，近排收到消息啊，咁啊亦都系呢一个Elon Musk 自己证实咗啦，开始出价咧去收购，全面收购 Twitter 呢一个举动咧，一收购出嚟嘅时候咧，最大嘅反弹竟然唔系啲股东啊、网民啊，又或者华尔街，竟然就系呢一个 Twitter 入边嗰啲所谓嘅觉醒咗嘅员工啊，觉得呢个 Elon Musk 非常之邪恶，成日啊喺度话呢个 Twitter 唔够言论自由咧，竟然入侵咗呢一个咁样嘅 Twitter， 仲分分钟成为咗单一大股东啊！呢两日嗌晒救命，喂，陶生，即系点睇先？ 好事啊 ！Elon Musk 收购呢个 Twitter 咧，如果 Twitter 里边嗰啲左交唔中意咧，佢哋可以执包袱辞职唔捞噶，系咪？大陆嘅华为啊、TikTok 啊，大把职位欢迎佢哋去噶。第二，呢个 Twitter 咧喺美国政府总统竞选嘅时候咧。是第一间带头啊，是封呢个叫总统 Donald Trump 啊嘅记者会嘅直播嘅，系咪？但系佢啊冇封到普京啊，同埋俄罗斯啊嗰啲人嘅账号嘅，系咪？ 嗯， 所以 Twitter 本来咧就已经有好大嘅问题，而家 Elon Musk 入去咧收购咧系一件好事啊，大扫除啊，将呢啲咁嘅左交曱甴咧，系咪一扫把全部清晒系最好嘅，啱唔啱？ 喂，你觉得最好？ 听讲佢话开，听讲佢话开放个 office 咧，俾啲露宿者入去瞓，唔系啱咯？嗱，左交最中意呢样嘢啦，大爱包容 ，OK， 系嘛？然后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你自己舐紧咧系几百万美金一年，出边通街咧就喺度瞓街，咁点解你唔收容佢哋入嚟打下地铺咧？朝朝你翻工啊，你咪一人派个汉堡包咯，系咪啊？系嘛？呢啲系大爱包容最中意做噶嘛？咁而家 Elon Musk 入去啊， 宣布啲项得证，咁佢哋喺度诅咒啲乜嘢咧？我唔系好明，系咪啊？ 近排真系唔可以话呢件小事嚟噶，因为 Twitter 咧，佢一收到呢一个咁样嘅消息嘅时候咧，入边啲高级员工其实唔止系啲 IT 精英噶，入边咧其实仲有好多啲读政治学啊、哲学啊，咁佢组成咗咧所谓嗰一啲叫做即系 Integrity Service 啊，即系嗰啲叫做即系诚信咁审查部门，你当系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就话咧，喂唔得噶，呢个吓 Elon Musk 嚟到审查我哋或者管我哋 ，Elon Musk 系一个食大麻嘅一啲中学生，点会知道我哋啊用咗十几年嘅时间去建立 Twitter 嘅审查制度，我哋系非常之有严谨同专业，系唔可以俾呢啲人去收购。 唔系你读政治学读哲学有咩资格去审查 Elon Musk？Elon Musk 系天才嚟噶嘛？佢系神嚟噶嘛？啱唔啱啊？ 嗯 啊，喂，你一个小学生有冇资格走去审查 Steve Jobs 咧？系咪？同埋呢个世界钱大晒噶嘛？喂，我俾钱嚟买咗个股东，大股东梗系我话事噶嘛？你班政治佬、哲学佬唔信嘅，你咪自己唔好捞，自己出去搭翻一个。啊，叫 Tweet 咯，唔好叫 Twitter， 叫 Tweet 咯，唱对台咯，系咪啊？ 嗯， 啱唔啱啊？以前明报老板啊，查梁容话噶嘛，新闻自由系老板嘅新闻自由，唔系员工嘅新闻自由。员工如果要自己嘅新闻自由，你哋自己唔该离开呢张报纸，出去自己搞嗰份报纸。明报老板讲噶嘛，系咪啊？系、嘛？喂，呢样嘢放诸四海皆准，系咪？喂 ，Elon Musk 走嚟收购你唔中意嘅，你咪辞职，咪自己走啦。你话啊，而家佢收购，咁梗系佢出粮啊嘛，系咪啊？佢出粮嘅，你咪照新人事新作风做咯。即系而家李家超啫嘛，唔通佢听英国佬做咩？唔系阿林郑啊咁样样系咪？梗系听上边啊最北京最高嗰个噶嘛， 嗯， 系嘛？ 喂，但你讲 咩叫咩？你话咩？你话成立个咩小组啊？咩良心品格啊？咩 integrity 啊？诚信小，不嬲有呢个小组噶。 Okay, 你俾、 okay, 人 ban 就系 ban 呢啲组噶咋？ 得，读哲学、读政治嗰啲，佢哋代表 integrity 啊，吓嘅最高境界咩？吓、咩叫 integrity 系由呢班人去 define 嘅咩？吓、系咪？ 又唔系，但系佢负责 ban 你 account 咯，所以其实呢件事都系就 系、是、 系咯。 诶，你喂边个俾个权呢班读政治同哲学去 ban 边个嘅 account？ 上帝啊，联邦法院啊，啊，定系中国政府啊，定系塔利班？边个俾权佢？ 嗯， 啊，喂，呢班左交系咪个个以为自己有个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佢系代表真理啊？系咪？系咪？ 你呢个讲法呢、其实同 Elon Musk 嗰个讲法一模一样嘅。就 是 Elon Musk 呢佢就近排话过呢，就话而家 Twitter 同埋呢啲社交媒体呢某程度上已经取代咗美国嗰啲所谓嘅 Town Hall Meeting， 即係大家想见个官员去讨论呢就入个 Town Hall 个 Town Hall Meeting。但佢就话 Twitter 入面呢佢呢种做法同 Town Hall Meeting 嗰个维护第一次嘅修正案嗰、那个言论自由呢係有大相径庭嘅分别。即係有啲嘢你可以喺 Town Hall Meeting 讲，但係唔可以喺 Twitter 讲。咁佢觉得喂应该时候係要拨乱反正喎。 咪边个可以讲乜唔可以讲乜，而家係由呢班读政治读哲学嗰啲学者去决定。係咪 係 咪 係咪 ?Ban 三十 年。边个俾个权呢，係咪梵蒂冈教宗啊，英女王啊，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叫黑命贵啊，是不是一定是拜登啊，谁给这个权力给他们先。 嗯。 啊。不他们问自己，他是什么新丝萝卜皮先。是不是，所以Elon Musk 绝对啱的，这个世界喂他收购就当然是以后跟Elon Musk 那个准则啦，不喜欢就起身不要捞咯。是吧，唔鍾意香港咪返大湾区囉，啱唔啱啊，係咪啊， 你呢条问题呢都唔系今日第一次问我哋之外呢，亦都唔系喺美国呢冇问过。我冇记错几年之前呢，美国国会呢就系、是、去听证会，咁就传召咗呢一个 Facebook 嘅而家叫 Meta 啦嘅老板朱克伯格就上咗去。咁其中一个参议员呢就真系问咗你同一样嘅问题。 Ted Cruz 嘛。 係啦。 Ted Cruz 嘛。 就系我哋美国公民俾咗啲乜嘢权力啊朱克伯格你係啦去 ban 人啊 account 同埋去审查，佢就好模糊地答咗，就话因为 Facebook 咧就请咗好多专家制定咗社群规则，咁然后透过呢啲社群规则咧去审查每一条嘅贴文系咪合乎呢个咁样嘅友善嘅政策，如果唔友善咧就 ban 咗佢。喂，咁样系咪做法系咪好啲啊？即系都叫做有个委员会啊，或者叫做有个规则啦， 系啦。首先呢啲系咩专家？第二。是誰個去請？咪又係朱伯克伯伯格同埋佢個華裔老婆兩公婆去請，係咪？ 嗯， 啱唔啱啊？請嘅過程裏面有冇一項工程咧，係保持透明化、接受投標？邊啲曾經申請你唔請？點解你唔請佢？啊，佢有啲乜嘢著作？嗰、那個名或者佢研究嗰、那個嗰、那個項目係咪你唔啱睇？係咪啊？ 嗯， 喂，呢啲嘢咧就魔鬼在细节里，系咪？ 嗯， 所以呢啲叫废话连篇 ，OK？ 所以咧，朱克伯格咧已经咧喺美国咧系过街老鼠嚟噶啦，名誉扫地。咁而家 Twitter 咧，所以因为咁咧，先至激起啊呢个叫 Elon Musk 嘅疑愤啊，吓先至咧嚟收购呢个 Twitter， 因为 Twitter。是公然禁制堂堂美国选民选出来的一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合法的记者会的直播发言 ,ok? 嗯， 这样东西是罪无可恕的 ,ok? 是吧， 他不单止禁了发言，他直接成个 Twitter account 已经没了，现在 是。是直接取消了他的 account。那些这样黑命贵呢是煽动啊那些黑人同埋那些左交上街暴动的呢，那些 account 呢他就完全呢是不封闭。啊，任他呢去滋生 ,ok? 咁呢啲系乜嘢嘅审查委员会，乜嘢专家对于呢个叫 Donald Trump 就红灯，对于嗰啲左交极左暴徒呢就绿灯。 嗯， 系咪 不过讲开又讲啦，就系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出到嚟嘅时候咧，虽然成个收购过程咧系未进行到嘅，因为其实只系 Elon Musk 而家出咗价，咁但系啊 Twitter 另外一个大股东啊，一个即系中东嘅王子咧，其实已经有个回应噶啦，佢个回应唔系话 Elon Musk。是不应该入主董事局，或者他不卖给 Elon Musk， 他只不过是觉得 Elon Musk 这个价格太低，其实只不过下一次还价的话很有机会这个 Twitter 最终的主人就会摆在这个 Elon Musk 的身上，所以其实现在这班左翼的担心很有机会很快就会成真的了。广告回来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嗱，啱啱讲到啦 ，Elon Musk 咧就准备收购，全面收购呢一个 Twitter 啦。咁啊喺收购嘅时候咧，咁啊因为受到好多呢一个内部员工嘅不满，尤其是所谓觉醒嘅员工不满咧，喺嚟紧嘅美国时间礼拜四咧就会有一个 Ask Me Anything 嘅 forum， 咁就去即系让呢啲员工咧就向呢个即系 Elon Musk 咧去质问。其中有两条问题咧系好值得咧喺呢个光明顶上面分享一下嘅。嗱，第一条问题就好简单。就是即系啊，好多 Twitter 嘅员工咧，都系用咗个事实证明咗。佢话俾大家听，嗱，你见到啊，全球都有好多 social media， 唔系个个咧都系有禁制，但系而家最大嗰两个，无论 Facebook， 无论 Twitter， 都系有 ban 人 account 嘅呢啲咁样嘅社群策略先至得以成功。系咪从事实上面证实咗，即系其实个社会咧系接受咗有呢啲咁严格嘅道德控制嘅咧？即系陶生，你点睇啊？ 咁即係话佢哋赞成言论审查啦，係咪？ 係呀，係呀， 係咪？ 嗱，那个问题就是到底啊，嗰、那个言论审查权力来自边度？点解佢哋咧呢个 Twitter 要 ban 呢个 Donald Trump 嘅 account？ 但系塔利班嘅 account 咧，佢系唔 ban， 点解啊？咪你叫佢解释下， 嗯， 系嘛？同埋 Donald Trump 咧，四年以来讲嘅好多嘢咧，都系时间囊全部证实嘅。例如佢喺联合国嗰度咧，系警告呢个叫德国咧，唔好依赖得诶呢个咁多天然诶俄罗斯咁多天然气 ，OK？咁而家咧，結果 turn out 咧，德國個總統咧係認錯嘅，因為我哋太依賴呢個俄羅斯嘅天然氣，所以今次咧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咧，係令到我哋綁手綁腳，冇辦法發揮道德力量。呢個係 Donald Trump 以前講過嘅，嗰陣時佢講咧喺 Twitter 嗰度係受到攻擊嘅。OK， 第二話 Twitter 你話會可以咧 ban 一啲言論，因為佢係假新聞。 嗯， 咁我請問啦。你话 Donald Trump 啊通俄罗斯系真定假嘅？喂，希拉里不断啊喺度话 Donald Trump 咧系通俄啊勾结呢个普京啊，系咪嗱？呢、這个 Twitter 咧就从来唔会 ban 希拉里，但系咧就 ban 咗 Donald Trump。而家我请问阿 Trump 啊，边一忽系通俄咧？又话佢系莫斯科做生意嗰阵时点样照记啊？有啲咩相啊？喂，边张喺度咧？系嘛？ 嗯， 啱唔啱啊？喂，所以边个俾个权力佢啊？去 ban 呢个唔 ban 嗰个咧？讲嚟讲系呢样啊嘛。 嗯、 喂，佢因为系好成功，好成功唔系因为 Twitter， 系因为后边啊嗰支美国旗啊，美国啊，美国系一个世界嘅现代嘅霸权文明啊。美国佬卖其实可口可乐俾你饮啊，可口可乐系一支糖水嚟噶。可以讲亦系一支加咗糖嘅屎水啊！因为美国佬话好正啊，就全世界啊系都会饮啊，就系咁解，唔系因为你 Twitter 成功啊。Twitter 你而家你换咗一张面皮，唔系美国嘅白种啊，系华人嘅黄种啊！我睇下你成唔成功啊 ？OK， 你就算系 TikTok 咁啊，咪都要染白啊，系嘛？侧侧膊喺人哋美国嘅后门啊！走入去个白人国家嗰度偷偷地上市扮美国啊，先至成功啫嘛。 起码都要改翻个名字叫 TikTok 先啦，本身你个中文名噶嘛。 你要改翻，你敢改个中文名咩 ？TikTok 系英文名嚟噶嘛？点解英文名啊？因为英文啊系美国嘅第一语言啊嘛。 嗯。 咁美国系一个白人华盛顿杰弗逊组成嘅西方文明国家嚟噶嘛？系嘛？劲嘅系美国啊，唔系你 Twitter， 亦唔系你朱克伯格，因为你 Twitter 同 Zuckerberg 系饮咗头啖汤咁大，喺哈佛读书嗰阵时候无心向学，喺个宿舍嗰度整个社交媒体，咁由于你系美国人，由于你系白种人，有美国呢一个霸权嘅平台照住，咁所以咪成功咯，系咪啊？啱唔啱啊？ 系喂，你讲开又讲答埋我哋第二条问题啦，就系因为呢班 Twitter 嘅员工咧都问咗一样嘢咋，其实假新闻、假消息咧呢几年系非常之严峻啦。无论喺选举之外咧，你见到疫情都好多假新闻出嚟。喂，如果一旦真系 Elon Musk 取消晒呢啲言论控制嘅话，喂，万一有好多假新闻点算啊？ 咩？边个 define 假新闻咧？喂，而家呢一只新冠病毒系唔喺实验室嗰度出嚟嘅咧？吓、啊？喂，两年几前你话嗰系假新闻，但系收尾越嚟越多专家，包括世卫组织都有人话确实由实验室嗰度啊系出嚟嘅噃。 嗯， 咁两年前咧系你自己 Twitter 走去 ban， 边个俾个权力你走去 ban 咧？系 ban 咗之后啊，你 ban 咗之后啊，呢、這个叫呢只病毒系来自实验室呢样嘢，因为你 ban 咗。是令到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无法及时知道真相 ,ok? 嗯 是不是那你那种 ban 法是不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之一呢是不是 不是好多人都说这只病毒来自美国实验室的真的我在香港。 我没有说哪个国家我没有说哪个国家 ,ok? 嗯 现在很多专家说是来自实验室 ,ok? 嗯那么但是喂你 这些是啦咪就係啦而家出嚟嘅而家有咁讲。咁你而家 Twitter ban 唔 ban 呢你而家 ban 唔 ban 先。 係唔 ban, 咁但以后点算啦咁咪变咗谣言满天飞啊跟住然后嗰边又讲假消息囉。咁点算 咁冇办法㗎啦。鬼叫你呢个世界啊係进入咗网络时代啊。 我一早讲咗啦，网络时代当然系谣言满天飞啦，好似你头先听到嗰啲话上海啊。发生呢啲咁嘅叫做抗疫暴动啊，我认为系谣言嚟噶。你话系真咩？我话系假，吹咩？系嘛？喂，咁啊点啊？系嘛？喂，边个做法官啊？咁啊，讲翻到咩鬼叫你啊？呢、這个叫 Steve Jobs 啊，发明呢样嘢个网络摆落个手提电话度啊！我一早都话咗 Steve Jobs 啊， 佢得整一部 iPhone 啫，佢冇整 social media 嘅， 系咯，即系仲要摆落晒摆上 social。我一早话 Steve Jobs 早死咧，系个天收佢就咁解啦，系嘛？喂，至于你话 Elon Musk 吸大麻，喂，佢食大麻冇资格做老板咩 ？John Lennon 都食大麻啦，够唱只 Imagine 啦，系嘛？咁有资格做乐乐呢个摇滚乐啊神级宗师，系咪好笑啦？系嘛？喂 ，Bob Dylan 咧唔食大麻咩？系嘛？边个唔食大麻？啊，好笑啊！真系 食大麻都系唔啱嘅，真系 啊！冇话啱唔啱？加拿大合法、啊， 诶，香港犯法， 食大麻喂，你可以咁标签人噶噃、啊？喂 ，Elon Musk 食大麻就唔可以收购噶？喺加拿大系合法噶、啊，系嘛？所以可见呢班左交咧，话俾你系左匪嚟噶，系咪？你要留意警惕呢啲咁嘅病毒啊！在香港是有一班咁嘅人是中咗招嘅， 系咪？咁大家都唔紧要啦，最紧要就期待啊！礼拜四 Elon Musk 就俾呢班 Twitter 员工睇佢 grill 完之后出嚟变咗咩样先。下个礼拜一，郭明顶继续。